为你读歌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。 听话，我是吴兆彤。临睡前，让我给你念一首歌词，你可以留给自己，或转给他和他。今晚要给你读的歌词叫《香奈儿》，作词林夕，读歌人吴兆彤。王子挑选宠儿，外套寻找他的模特儿，那么多的玻璃鞋，很多人适合，没有独一无二。我是谁的安琪儿？你又是谁的模特？亲爱的，亲爱的，让你我好好配合，让你我慢慢选择。你快乐，我也快乐。你是模特，我是香奈儿，香奈儿。嘴唇挑选颜色，感情寻找他的模特，衣服挂在橱窗，有太多人适合，没有独一无二。我是谁的安琪儿？你又是谁的模特？亲爱的，让你我好好配合，让你我慢慢选择。你快乐，我也快乐。你是模特，我是香奈儿，香奈儿。 王子挑选宠儿，外套寻找他的模特儿，那么多的玻璃鞋，很多人适合，没有独一无二。我是谁的安琪儿，你又是谁的模特儿？亲爱的，亲爱的， 好像没有误会装，他的名叫 Cinderella。任别人叫他丑小鸭，春去秋来没变化，他心中只有一套旧想法。Cinderella的眼泪难道现在就不珍贵？ Cinderella的伤悲难道不需要家，他的名叫桑德拉。王子白马，现实神话，梦里梦外不属于他。这般年华无情啊，感谢他奇迹般的潘多拉。